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追鱼 三 D 画新闻。 欢迎收听三 D 换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块的是著名的，怎么介绍你好呢 ，Kellen？ 你们怎么在娱乐大王牌里怎么介绍你的？我记得有一个特别 高大 描述精准的称谓， 我们称自己为高级娱乐知识分子。是我跟 Rebecca， 他就另外一个 谁想出来的？ 我跟 Rebecca 想出来的 高级娱乐知识分子。 对， 所以特别适合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今天聊聊大家喜闻乐见的张老师和汪老师，章子怡和汪峰。其实这个对他俩我没什么感觉，说实话，汪峰的歌我很喜欢听，在一度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叫电视剧《北京北京》吧，当时，反正他那个系列的，就讲北京系列的，我觉得还挺赞的，就是他唱歌。后来他成为一个就是跟章子怡扯上关系的娱乐男明星之后，他尤其是做了什么导师之后，我对他印象就没那么好了，观感就没那么好了。我就你听他歌的时候，你本来对这个人是有一些联想的，或者有些想象空间的，觉得他有点神秘的，觉得是活在云端的一个神秘男歌手，实力男歌星。但他一下子就觉得他太熟悉了，就他在媒体上出现太多，就让你觉得烦这个人。 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见光死呗。 对， 你刚才讲那一段，我觉得还挺好奇的，是你确定他是在跟章子怡扯上关系？ 哦，对哈。 之后才是会变成这个男 对 娱乐人物吗？他应该很早之前 很早就开始扯他那个什么情史， 上头条 什么这离婚那离婚的，啊，跟这人私生子私生女什么的， 啊， 哎呦，他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就光凭唱歌成大器的这么一个歌手给毁了，他就成为一个明星就毁了。 我是觉得人都应该分开看，你要看到他的成就和才华，私生活是另外一面。有很多有成就和才华的人，也许他们私生活都不一定能够见得了光。 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见光死这个观点跟我持的观点有点比较相反。我反而觉得是因为我特别记得就是之前不久吧，就是内地其中一个很大的娱乐公司天娱传媒，就做很多选秀节目，他们的总监他就有讲过，就是这是一个资讯透明的时代，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塑造明星还有明星跟粉丝互动的时候，那一个整一个规则或一个操作的方式跟以前很不一样。我自己非常的同意，因为我们之前看很多的新闻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汪峰和章子怡他们其中一个被大家讨厌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太透明的时代，而他们就是我们所谓的太端在那儿，他不真实，大家觉得他们虚伪 啊。什么叫端在那儿呢？比如说我不希望你去获取关于我妻子或者关于我儿女的那些新闻，我没有必要把我所有的跟我私生活相关的那些所谓的历史全部告诉媒体呀。 我觉得不是，也不是这个是他本人的那个形象，就是大家之前我觉得有还蛮有趣的，就是在网上疯传有一个汪峰的一个照片，就是他那个一个 GIF， 就是他样子在那里甩头啊什么的，然后就说他很高冷。我觉得大家不喜欢他，就是他太高冷。 高冷的人大家不喜欢，那王菲能高冷吗？ 但他也现在也在卖萌啊 但是他卖萌着你还是觉得其实你对他的私生活你是不了解的。 我觉得王菲的私生活算是非常透明，而且我觉得 比如说张学友，你了解他的私生活吗？一点都不了解。 对啊，我觉得有些人的私生活保护得很好，但是一样大家都很喜欢啊，就比如说之前的王力宏啊等等的。 我觉得所谓的透明并其实不一定要牵扯到他们的私生活，而是在于他这一个人的个人上面，他有没有透明感，他是不是真实的。那现在我觉得因为有互联网啦，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社交平台，跟以前可能80年代香港或全世界这种我们所谓的造神的这个机制是很不一样的。以前就是要有神秘感，就是所以他们有巨星的风范，因为他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现在呢，就这 一套其实是已经完全在，特别是在九零后或者已经一出生就有互联网这个、嗯、工具的年轻的一代是根本不行的、嗯、你这样端在那里跟我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太长，而且我觉得你都是公关公司或者专业团队打造出来 的、 嗯、都是假的，我根本不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不在于它见不见光，在于它装不装那个啥、 嗯、没错没错 嗯，好，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你现在因为时代变了，或者你跟媒体的和观众互动的这个工具它变了， 嗯， 就说它的大环境已经改了，大环境没有任何人有所谓的隐私， 嗯， 就是所有的形象它都必须叫做接地气是吧， 嗯， 你就必须觉得你是跟大众是活在同一个星球里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大家尽管说你都是关心就明星的这个绯闻，就其实也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指标，就如果你明星没有绯闻，或者大伙儿他不愿意去讨论你的私生活，那说明你还不够腕儿， 嗯， 就是他已经是成为你是不是足够分量和足够知名度的一个标志了。如果人家开始有狗仔的追你了，哎，那说明你火了。你要是没人追你这个，你就是你不是怕别人骂你，可能就是怕没人讨论你。这个是现在你要是做经纪人或者炒明星，他最大的一个命门所在。但是我就看章子怡这个明星，她非常特别。你像我们叫她国际章是吧？ 对， 国际章。但是你其实觉得这里面她有一点讽刺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但是 他 越来越国际了， 是 真的呀。 但是你觉得这国际章像不像在骂他？我有觉得像在讽刺他一样。 我觉得是有讽刺的意味了， 确实是讽刺。因为我刚开始看到这个事件的始末，就是因为当时章子怡接连号称自己要主演几部国际大片，好莱坞的一线制作、嗯、结果最后都没演成。然后呢女主角不是她，她出来说自己是因为要拍另外一部好莱坞大片，所以没办法接拍这部片、嗯、这是戏码接连上演了两次，这两次都是因为另外一部片推了前一部片，然后大家就再也不信他了，就给他这么一个称号叫做国际章。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觉得章子怡 不是怎么来的吧，国际章。 我觉得国际章哈就很久已经出现，而且还有就是他那个在、嗯、可能特别是跟很多老外的男生有传很多绯闻，特别是他跟那个其中一个富豪叫做好像 Vivi Nivo、嗯、 对， 而且他还有在法国的海滩有一些就比较香艳的照片啦、嗯、我觉得是他大家会觉得他第一是他其实在国际的影圈混的应该还算蛮好吧，起码表面上 对、啊、拍过斯皮尔伯格的戏， 对对对对， 拍过李安的戏， 这起码在表面上是混的蛮好的。然后我觉得国际上有一点觉得他是那叫什么投机、 啊、 就我觉得有一点是讽刺他的 这种。怎么投机呢？ 嗯，另外就是他很 aggressive 咯， 很有野心、 就是、对，很有野心、嗯、我觉得是这个背后是有这种对于他本人或者他在事业上的一种看法。 但是他确实做很多事情做得不漂亮，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演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亚洲集齐了五大华人奖项桂冠的这个女演员、嗯、但问题是他确实做的很多事情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词眼们，就是刚才我说的，可能你们不认为这是国际章的一个起源，但是我觉得这很好的解释了他的行为，就是他会为了自己的面子说自己因为接拍另外一部片而没有接受这部片的邀约。但是事实是证明他连续说了几部片都没有让他当女主角，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还有另外一部片在拍，但是最后呢这部片子也没有出来呈现给大家。再包括之前的诈捐门，然后就是他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号称要捐100万，然后还发起了一个章子怡基金会在海外募捐，当时就已经号称募集到了50万美元的支票和现金，但是最后呢只捐到了84万块钱，是查实他被就能确认是他本人捐的，所以最后这个事儿也不了了之了。章子怡也出来说这个当时可能有很多钱是口头承诺，没有办法去追到，但是当时的外媒已经报道了他确实收到了50万美金的支票和现金，这笔钱远远超过了100万人民币。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个泼墨门的事件，包括这其中也有章子楠的影子，就是 章子楠就是他哥是吧、 嗯、 我觉得他就坏他哥手里了。 对还有就是白宫的邀请门，还有当时的希腊圣火门、 嗯、 章子怡都说自己收到了邀请，其实后来都被查证了。对是在现场，白宫的邀请门是说胡主席去白宫访问、嗯、章子怡只是做一个观众在那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嗯、 然后 这个雅典的圣火门是他说是被组委会邀请 VIP 去观看这个圣火的点燃仪式、嗯、结果到时候大家发现其实就是搜狐的 VIP 然后就坐在这个观众席大家都穿的是运动服他一个人穿了特别隆重的礼服、 啊、 最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发到了网上 所以这就是他公关团队的问题你觉不觉得就是你有的包装他就露馅了尤其是现在据说很多的国内的女明星他、嗯、就拼死了要往那些什么国际影坛啊什么电影节啊什么时装周啊他要去露个相他关键就去了那儿拍照拍了照觉得我已经是走国际范儿回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价就立马上去了他这么一个包装的路子但是你看我是觉得就任何一个明星出来哈他跟媒体之间他一定是有一段所谓的蜜月期就你在谁都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大家没有理由就没有什么道理我去黑你你看章子怡他自己说你们还要黑我到多久你们给他还不够多吗有人就说他其实在骂的、是他的哥哥意思是有什么经济纠纷啊、嗯、就你们家就靠我们老张家就靠我这一个金主了什么都傍着我但也有人说呢是不是在骂媒体就是有些媒体对他常年的是不怀好意、嗯、我就说章子怡这个特例他明显他是有很多国人很复杂的这个感情因素就投射到这么一个女明星身上他的这个历程吧你就发现他传递了挺多的信息的你就包括明星跟媒体之间他是毫无蜜月期就在我看来就是似乎你从头到尾他只有负面的新闻除了说 有跟国际媒体有的时代杂志登了他好几次当封面人物、 哎、你看国际媒体都已经开始吹捧他但是回到国内大家似乎不买账就很多人就 不 喜欢他 我倒不觉得每一个明星和艺人一出来一定会跟媒体有蜜月期我觉得这跟那个、艺人他本身的气质他团队本身跟媒体的关系、 哦、 还有就是他们处事的方法这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嗯，不一定是所有人说一出来就有跟媒体有一个蜜月期。我们香港有一个词，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人有没有观众缘。 对， 就是 章子怡算是有观众缘。 我觉得她绝对算不上是 没有观众 没有观众缘的一个女明星。嗯、 但是她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被专业的评委会认可的。 对，她演戏确实演得不错啊。 但这跟观众就是专业对你的认可，跟大众对你的喜爱，其实不一定是相辅相成。她可能是背道而驰的。 哎，这个说的很对。嗯、这个确实是好你发现章子怡她拿的那些各种的影后她其实都算是专业上的这个肯定、 嗯、 但是老百姓呢对她的这个感觉呢 偏偏不买账 你就不买账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吧中国人就我们喜欢的明星是什么是德艺双馨就你必须品德私德就各种德你别闹什么嫖娼门这种那你马上就毁了你除了这个德之外你还有艺但是德是在艺之前的可是呢如果你放在其他的行业就普通的行业我管你得不得的我只尊重你的专业我是觉得是不是你在那某些社会里面他会对专业的这个尊崇要大过于对你道德的评判你看像这次的案例里面大家就会觉得、这又是个渣男这又是个渣女什么的都是把你过往的情史就认为你这人道德首先是有问题所以呢你就配不上一切的赞美和祝福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除了演艺圈以外其实在很多行业对于道德的要求其实规范也很高、嗯、像我们以前就已经常常在讲中国或华人社会对于一个政治领袖也是、 嗯、 就是对于他除了他的能力以外他对于他的道德其实要求也很高、 嗯、 那而且可能像在其他行业好了像投行啊什么很多其他的行业如果你要到一个高层的地位其实不用高层反而你在办公室里你是一个中层的主管、 嗯、 或你是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主管大家在评论你觉得应不应该做这一个位置也应不应该拿这个薪水应不应该去领导我的时候一定也会投射到我对你的私德的一些反应、 哎、这里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是公众、嗯 对啊、 就是他的形象必须向公众 交代， 所以你就必须对你的道德是有要求的。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公众一方面在骂他的时候反而一直在消费他的这些负面新闻、 嗯、 恰恰是因为他有这些负面新闻大家才出来说哎，你看你虽然有在国际影坛这个名声斐然但是你看你的道德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不配这些东西汪峰也是一样的其实他的歌你说他说的不好吗不震撼人心吗唱得很好而且他的很多作品确实也是在业内不管是业内还是大众都喜欢的 但是大家就偏偏揪住他的私生活不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众的一种心理，就是你专业好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这个东西你的私生活不好，你就不配你的专业。这要是换作另外一个人，假设我是一个私生活非常好，但是我专业也很差，其实没有人也关注你，但是就是因为你的专业好了，大家才来骂你的私生活。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这一个我们所谓面对群众，或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本身可能有一些能力，就是他其实到这个舞台了，他的专业是必须的。如果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可能我没有专业，我没有才能，我根本就去不到那个要面对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他我觉得才能反而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只是大家观众对于你已经在这个舞台你已经拥有那么多了，那多少有一种可能妒忌也好，就是为什么是你这样的心理也好， 就是你已经赚够我们最多的钱了，够多的钱了，你在某些方面你就得约束约束自己，是吧？你怎么做一个公众人物，你多多少少你可能对青少年你还是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的，这方面他可能确实跟普通人的要求就不一样。好，那我关心的问题在于说一个是明星跟媒体之间，我是觉得章子怡从他出来之前就好像我是没怎么听过媒体在夸奖他， 有 你都是那种 是有的 各种冷嘲热讽感觉。那接下来呢，就是明星跟经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看章子楠就是章子怡他哥，如果说网上那些各种截图都真的话，那这个哥哥他的确他就是为了来找事儿的。你说你尽管跟你的妹妹或者妹夫之间有多大的这些纠葛不满意，你也别把他抖出来，这个家丑 放在台面上 还是不要外扬的好，是吧？外扬你不知道外面的人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这也是对的，你不觉得章子楠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同情章子怡了？觉得之前章子怡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章子楠在中间搞的，所以就是因为摊上了一个坏哥哥。 坏哥哥这个好像等一下我们来跟一个资深的娱记来聊一聊哈。那个他因为在前线采访的比较多，见的明星也多，所以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回来接着讨论今天张老师和汪老师的话题。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高级娱乐知识分子，欢迎你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在身在苏州的一位资深娱记王可来接到线上，我们跟他来聊聊，他有很多的明星的料和故事要跟咱们分享。王可你好。 哎，你好。 好，首先我们就很好奇，你看这个章子楠，就章子怡他哥不是被很多媒体截屏了嘛，说他朋友圈就发了一条关于章子怡和汪峰婚礼上面婚礼后的一些打架斗殴的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截图你觉得他可信度有多高？ 我觉得这个对半分吧，因为具体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所以也比较难说，但是据说这个章子楠确实就是本身脾气就是比较火爆一点的，所以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也不觉得很奇怪。 好，这个我们确实也听很多各方的消息啊，有人就在现场说是真的，因为呢当时他们所有人宾客的手机都给没收了，所以呢他们现场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消息发布出来，但是因为章子楠他自己抖出来了，所以呢媒体就去追这个事儿。那刚才我们在棚里面几个人也聊得挺欢，我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说，似乎大家对于章子怡哈媒体方面是从来都不是很客气，就很少见媒体是捧他的或者夸奖他的，你即使叫他国际章，这里面似乎都有一种暗讽在里面哈。你怎么看？就是不是章子怡他是一个非常特例的，就是他从诞生之初就经过就没怎么经过跟媒体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蜜月期，就一直在被人黑。 这个的话确实，但是我们在采访章子怡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艺人，至少他在媒体表现上来说他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也不是一些女明星，那真正的像花瓶那些明星他也能说出一些故事来，然后确实他在对待媒体方面 我是觉得都是挺和善的，但是确实他一路上一直在被黑，可能也是因为他成名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就会遭到一些人的黑，我觉得也是一种嫉妒心理在。 哦，嫉妒他， 嗯， 所以呢是不太讨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觉得被黑哈，是不是跟他这个团队的操作也是有关系？比如说你各种什么门啊，什么门泼墨，什么诈捐门，你似乎背后都有一个不太聪明的、情商也不太高的这个经纪人在捣乱。那如果你翻查资料，也会发现张子楠就是他最早期的这个经纪人。这个娱乐圈里面找自己的亲人当经纪人，其实也蛮多的。你像李冰冰是吧？就找他的妹妹还是姐姐啊，这个像这个赵薇就是找他哥嫂，找他嫂子，应该是就这两个团队，你就似乎好像在媒体上经常能见到是赞扬他们，至少就不会有一些绯闻啊或者黑他们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明星找亲戚当经纪人，他这个到底要怎么个考虑，怎么个操作法，你们是有什么观察到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明星他最早他肯定是还是不红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他是首先请不了花不了一个高价去找一个比较厉害的经纪人，那从家庭考虑的话，最了解他最不会害他的人就是他的亲人，所以他们走红之初基本上很多明星都是找自己的经纪人。据我所知，这个张子楠他是短暂担任过张子怡的经纪人，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完全没有经纪人的一些，可能没有去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一开始应该是在电信公司上班的一个白领，然后他因为看着妹妹很辛苦，所以就想帮衬她一下，然后才为了她去考了这个经纪人证。但是他在他做章子怡经纪人中间确实拍到了非常多的负面，而且他本身这个人呢脾气比较暴躁，所以他可能回应媒体的一些说法跟态度就非常不好，就有一阶段会让别人觉得章子怡在耍大牌。所以这个亲人做经纪人呢，我觉得在圈内确实是有一些，但是大多数来说还是聘请职业经纪人的要多一些。 你觉得做经纪人他最主要的素质和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首先因为经纪人他是要跟媒体、跟公众、粉丝群，还有跟一些广告客户要打交道，所以他们首先我觉得沟通能力要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沟通不畅的话，会对别人误以为是这个明星的做法，其实是经纪人的处理问题上有一些缺失，这样。 那您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哈、觉得这个经纪团队很厉害，那这个经纪团队就显得稍逊一些，就有没有一些很典型的例子或者故事？ 我觉得厉害的话，就是圈内比较公认的比较厉害的经纪人，那肯定是范冰冰的经纪人穆小光。我们在采访冰冰的时候，这个穆小光呢确实对待媒体也相当的客气，而且他本人呢在回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显得非常专业。就是因为在穆小光的帮助下嘛，所以范冰冰她早期就脱离了华谊，然后自己创立那个工作室，所以到现在一直发展的非常好。然后包括像古巨基，他的经纪人就一直是他20多年的那个助理嘛，所以他这方面也没什么绯闻，然后也没有任何负面，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做的不好的就是最近的话，就是像李易峰，因为他最近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然后他的粉丝就出了一个事情，他粉丝呢就希望罢掉他的经纪人叫董可言。然后因为这个董可言做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李易峰现在非常火，然后等于说是当红炸子鸡，他现在需要非常多的曝光率还有接戏的机会，但是这个董可言呢就是不知道他是个人私欲还是可能个人也膨胀了，他就以好多理由，比如说没有档期没有时间，然后拒绝掉非常多的采访还有拍摄，然后呢甚至很多的商演还有一些代言活动呢都停摆了，就会被很多媒体跟粉丝误解为是李易峰这个人耍大牌，所以他的粉丝就看不惯了，就群起而攻之，就希望李易峰可以罢免自己的经纪人董可言。 但是这些粉丝啊或者媒体记者怎么知道那真的不是这个演员本人他在耍大牌，而是经纪人在后面给他使坏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干了这行还挺多年，就感觉其实如果说这个明星他本人人非常好，但是经纪人他可能表现的态度非常蛮横或者恶劣刁钻的话，那有可能这个明星是受益他这么做的，因为明星呢他作为公众人他是没有办法做一些 有碍颜面的事情。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派经纪人出马，就由这个经纪人来扮演这个黑面的角色，然后就等于说经纪人他不是公众人物，他就算被说他也觉得要好一些，但是明星就不行。 嗯， 之前呢我确实也碰到过，有一个明星，我不说他是谁，他之前呢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偶像男歌手，他呢来内地做活，来大陆做活动的时候，他这个人呢私下是非常不喜欢与工作人员粉丝合影的，就是除了一些公开场合他私底下不喜欢，但是他的经纪人可能并没有理会他这一点，所以呢就安排了一些工作人员就跟这个明星合影，这个明星就立即就黑脸了，然后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把这个经纪人说了一顿。 哎，这个应该也蛮少见的。 偶像， 嗯， 对，但是这个偶像歌手呢，其实平日里在电视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阳光、非常开朗、非常温柔的一个形象示人的，但是他私下确实在我们面前表现的这样，我们也是当时真的非常惊讶。 哦，哎，这个问题也有意思。你说他可以当众把经纪人说一遍，但是我们感觉很多明星他是受制于经纪人，他可能对经纪人他还会比较客气，甚至是他的这个底气可能没那么足，因为你是被他管的，所以这个明星跟经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是不是像这种他公开敢批评指责他的也挺少的？ 嗯，因为经纪人呢，就是感觉经纪人好像跟明星是合作关系，就是事业上的伙伴，但是呢好多经纪人是被明星来聘请的，而不是明星签了这个经纪公司。 哦， 这个明星他可能没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有公司，但是他未必有经纪公司，所以他可能就会签一些比较厉害的经纪人，然后呢他跟这个经纪人朝夕相处以后呢，互相的脾气应该已经摸准了，但是他觉得经纪人犯这样的专业错误可能被他火，然后两个人可能也是比较熟络了，所以就无所谓这个指责上的问题。 好的，好嘞，好，谢谢王可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拜拜，再见。 嗯，好，再见。 好，这个我们听了资深的娱记王可分享了他跟明星和经纪人之间的观察之后的一些故事哈。哎，我有一个疑问，凯乐，你能不能帮我解答？就是所谓的专业，经纪人的专业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国外的专业跟国内的专业又不一样，因为国外的经纪人整个制度是已经像在美国就已经发展了那么多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已经有学术论述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也像在那个 NYU 还有在英国的一些大学都有一个叫做 Music Business 或者 Music Management、或者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香港也有的 这种，就关于是做是大学一个 Bachelor， 它不是一个说 本科学位， 对，是对对对，是可以就看整一个娱乐事业要怎么操作怎么看的那个， 这是非常成熟的工业。 对对对，那在我觉得在华语的话，其中一个可能现在很多从业者都有诟病或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会有纠纷或什么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制度的一个成立。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经纪人，你最专业的就是要为一个明星，如果你是歌手的话，要为他签对他最有利的可能合约，唱片合约，签最可以帮助他事业的唱片公司，然后可能接也中间也有筛选，就是接一些让他赚钱也不会影响到他那个形象什么的一些工作。更好的话就是不是为了眼前的一些立刻的利益，然后是对他的前程长远有规划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出现问题或出现有纠纷的情况，就是这一个经纪人他呢可能他本身就已经很大了，那他有兼他本身的公司，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有公司，他的公司可能也有唱片的这一个板块的，也有电影这个板块的，也有商演的这个板块，他并我觉得还不是无法兼顾，是他不可以跳出去非常客观的在只为 专门为你这人服务， 你的利益是你的利益最大化为服务， 对， 然后他反而是想到的是，那你都签给我，你当然是要做我的这个了，你要做那他这个决定会不会是对你最好的呢？那倒不一定，我觉得很多很多纠纷出现就可能是出于艺人后来也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为我最好的利益出发，那就有这样的利益的冲突。 其实现在内地也有学校把经纪人专业列成一个本科的学位，我之前有同学是学这个专业的，但 他后来当经纪人了吗？ 没有，但是他们很多同学都改行做别的了，或者是说去甚至有去做管理的，因为他们也会学一定的管理的课程，但是也有真的去做经纪人的， 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他们就说其实你学了这个专业，你真的想从业，你还要考这个经纪人的资格证。 嗯， 然后其实你不学这个专业，你也可以考这个经纪人的资格证。 对， 所以 我还考了一个呢。 对，在是吗？所以在国内其实你是持证上岗的，跟你的专业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但是这个证你考完之后吧，你很多时候公司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后系统的培训。确实像凯伦说的，在这个行业，在国内其实还没有那么系统的一个体系出来，包括这个培训的系统。 嗯嗯， 很多时候经纪人就是赶鸭子上架，正好我这儿缺人，你就先从小助理开始做起，慢慢的就让你这个做成了大的一个经纪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人去教你应该怎样做一个经纪人。 对， 而且我觉得经纪人其实不是说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一来就可以做经纪人的，很因为他已经算是行业非常高级的一个位置了。通常很多时候从什么，从助理开始， 没错。 然后你慢慢可能会做唱片公司的我们的所谓的 promoter， 就是宣传人员。 嗯， 你是从宣传人员做到很大了，你有你的人脉了，你才可以做到经纪人。 对， 你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他讲的，他背后有很多我们所谓的 hidden agenda。你学一个证书，你考一个证，根本完全不代表什么。你要认识人。 没错没错。所以我说我也考了一个证，当时那个很奇怪的，因为我刚好在那个机构，我们就是负责发证的，你知道，在香港就是你要演出经纪人，你必须持证上岗，尤其是香港你要去大陆就从事某些演出行业的管理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自己人也来考一考，你大概明白你的这个专业的你所需要的训练的人才，你那个方法或者你考试它整个流程下来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考完之后我就发现，我考完之后我还是什么都不懂。 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政策法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 而且呢他考试呢他也是开卷，就是我会告诉你有几堂课，就请国内的一些老师来讲一讲，比如说演出管理是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这个大型的活动的管理你必须怎么样跟公安打交道啊，就那些安全的层面上。那再一个呢，就是你要讲到专业，比如说音乐方面，比如说戏剧方面，比如说什么电影方面，它每一个行业它都有它的自己的行业的这个玩法。所以呢你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可以拿本科学位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你说你必须要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你怎么样可以规划把这个艺人的这个价值或者他的形象打造出最适合他或者最有这个远景的这么一个水准，那一定是你必须得这个行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握，就是你必须有这个意识和嗅觉。 嗯， 所以他前提是他必须懂艺术，还得有一些这个市场的营销的这些意识，而且呢他还得非常善于跟人打交道，是吧？你不能脾气太火爆，你那话都不过脑就说出去得罪一大帮人，你还不知道最后呢你也不知道怎么收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张子楠，我们看到的种种的截屏他是真的话，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应该离张子怡远一点。 我觉得最合适的 歌手 张子怡的这个经纪人和公关危机的解决者是樊素。你又有证书对吧？你完全可以持证上岗。 我要从这个助理干起，说不定还有 然后不过刚才樊素你讲的那个情况是最理想的，就是已经偏艺术化的，就是我要对整个那个行业有什么认知。但是我也有认识一些其实真的有在国外有念过类似我刚才说的 musicIndustry 或者 music management 这样的课程，后来我有问他们说啊，其实你们觉得念完了有没有用啊？这个课程呢，后来我得到的反馈就是，其实跟念 MBA 是一样的，根本你里面学的什么不重要，重 要 的是你。不是，是你在课程里认识的那些人，这些才是你最重要的资本。因为他们一起去念这个都是可能行业内的人士嘛，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反而最后是认识这些人才对他们的事业真正有帮助。里面学了什么东西其实根本也不重要。 对，就跟我之前读的那个艺术品商业一样。对，都是 等会儿你也介绍一下那个艺术品商业，这个以后王春雨可能更有前途。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我还要给大家放一段采访录音。那这一位人士也相当的有来头，他是香港教育学院的一位讲师。我们会觉得你说粉丝啊明星啊好像你谁都可以议论议论，你看章子怡的那个微博几万的评论转发是吧，似乎大家都有这个评论的权利。但是你说围观的时候我们要讲究围观，你是不是可以更加专业一点，比如说像高级知识分子这种。 没有没有， 就这个他真的是研究明星和粉丝文化的，所以呢他可以从历史和这个学理的角度上，甚至是心理学的 角度上帮我们分析，为什么我们对章子怡她会有这样的观感，又为什么有些明星对，就有些粉丝他看到明星有这样的新闻出来，他会这么的义愤填膺。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你像我听他歌就好了，我看他戏就好了，我不关心他的私生活，他怎么样我都由他去。但是有些人就明显不是咱们这么的想法。我们等一下来听这位周博士来解释解释这个背后的原因和故事到底是什么。三句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好，说到这个汪峰和章子怡的新闻，其实也就是从他们这个订婚，应该是上次是吧，订婚的这个闹大的。 对， 就是说汪峰和章子怡他们两个毫无疑问现在都是大腕明星。 嗯， 那当然他可能觉得好像汪峰他怎么样这个水准好像还是不及章子怡是吧，章子怡毕竟是国际巨星。 对， 但是你如果从这个粉丝，他们专门是研究明星和粉丝的关系来说哈，我们会觉得你可能希望分开，我看他的戏听他歌就行，但是他们就说这是背离了明星的本质。就如果你是个艺术家，或者我就是演员，所以你看国内有一些的演员他们会非常在意你把他说成是艺人，他说我不是艺人，我是演员。 OK， 演员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身份，或者我是一个歌唱家是吧，我是一个歌手，他这首先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希望跟这个娱乐圈的某一些的这些行规啊或者法则要给他切割开来。但如果你一旦是被别人归纳成你是明星的话，你很多的这些规律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比如说我就请教了我们等一下要听的这个周露露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学院的讲师，就专门研究这个。他说你如果从历史上来说，他们是分几个步骤的，你从好莱坞的这个历史上沿袭过来，他是从1910年代或者20年代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工业开始慢慢成型的时候，这个时候明星的这个轨迹就开始起来了。首先一般的这个操作你会发放或者控制一些知识，就是其实就是信息关于这个明星的，他会发一些，但是会隐藏一些，让他显得是有一些的神秘感。然后呢，你看我们看电影最开始，你不是迷恋这个人，你是迷恋这个机器，就发现他像哈哈镜一样，就开始演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就这个是以前整个工业没有诞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好奇的地方。但是呢，你等这个演员他如果演的戏多了之后，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固定的印象。他比如说他专门喜欢演某一类的这个角色，就慢慢的把这个注意力从工业转到了这个人身上，他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的时候呢，你从人这个身上产生兴趣之后，你就开始关心他的一切，关心他的绯闻，关心他的这个私生活。说白了，他的私生活就是关心他跟谁在一起，他跟谁睡觉，他跟谁发生了关系。他这个就是明星的本质，你只要是成为明星，他必须要控制这方面的信息，他必须得发放，他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好，接下来我的这个疑问就来了，来听听我跟这个周博士的对话，他讲的确实还有些意思。我奇怪的是说，在中国这种关心明星的方式哈，你看，对于章子怡来说，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人他的一些道德评判是胜过于对某些人的这个专业评判的。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明星，我们可能理想的一个标准是说他德艺双馨，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评判标准，就并不是说把你的艺看作比天高的那种。这是不是反映我们对专业的一种没有那么的崇尚，还是说因为他是个娱乐明星，他是个这种电影明星，所以才显得这样的标准似乎这样的特色就比较明显。 对，你说的对，因为其实在电影诞生之前的这个美国的戏剧行业也有明星，当时他们的这个戏剧明星叫做合法表演，也就是说他们的表演被认为是真正专业，而电影明星跟其相比就显得低下和庸俗，被称为是还不合法的表演。当然到后来电影成为一种艺术之后，电影明星的地位在提升，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会被传统的认为是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严肃的高雅艺术。当然他已经在努力的争取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在每个地方每个具体的语境中也有差异。就你刚才所说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关注更多的关注他的职业，我们也关注他的职业和他的私生活，我们有一个矛盾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张力，这个张力这个二元对立缺少的任何一面都不完整。或者举个例子吧，当时好莱坞的这个明星像二三十年代刚开始大家都会比较和谐，因为电影公司都竭力控制他们的形象，不发放他们任何的私生活或者是一些道德堕落的一个标准。但后来通过一个长得比较胖的一个明星，他曝光了一个法律的案件，因为他在一个 party 上迷奸了一个另外一个女明星，这件事情通过法律审判的形式不可避免的曝光之后，整个公众是非常轰动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就因为这个胖明星的这样一个事件而摧毁了好莱坞的控制这个明星形象的努力，到后来人们就非常的这个贪得无厌的关注他的私生活。所以就你会发现这个关注他的道德，对他的道德进行苛求，对他的私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不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在关注。而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到现在的，也是明星直到现在仍然芳心未艾，我觉得如火如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的严肃和紧张，而我们要换个角度来想想章子怡和他的经纪人公司说不定正在偷笑，因为我们在这里折磨啊，为什么我们道德标准如此败坏，其实这正是他就是 sale 的一个strategy， 就是销售的一个策略。 哎，但是你像章子怡她这个例子啊，如果我觉得她这个新闻她算是一个负面新闻，但是如果她要 sell 这个明星的话，她会不会觉得这种负面新闻会令到她的品牌价值受损？那她为什么去还要去如果你觉得是炒作的话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炒作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电影研究流行文化研究除了要研究这个文学艺术之外，也要关注经济学的运作规律，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但在市场营销的角度看，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坏的宣传，也就是说不管是丑闻还是好事儿，都是一种宣传。我们不要去担心他这个丑闻会把他的形象降低，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坏的宣传就是没有人在讨论，没有人在关注，但是如果人在批评你，这反而是好事儿。那当然他赞扬你也是好事，但赞扬你呢这种情况不常见，人们都是可能觉得有一些坏的东西传得比较快，所以 there is no bad publicity，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坏的宣传。 章子怡他这个例子啊，你说他在媒体上有的时候表现出会对于这些公众讨论或者谩骂或者围攻的一些极端的愤怒，他这个心态上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表演？他可能根本就不愤怒，他只是演给你们看，好像我很愤怒一样。 这有关系到一个明星的问题的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究竟是不是真的，他究竟是不是本真，表现他的最真实的想法，而是在表演。这也是文化工业极力去渲染的一种欲望，就是因为明星是一个矛盾体，他总的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但是他住在一个商品的房子中，也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肉体的本真的一面，但是他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个商品。所以这样一个矛盾永远会引发公众去询问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会流露所谓的真感情，是吧？这个也是刺激我们不断的去寻求一些所谓的一些证据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欲望吧。但我们要留意到很多时候这种欲望通常都是被文化工业所操纵和引诱的，他越是要吊起你这种欲望，你就可能越去参与和消费他的这个商品。对于因为我们对于一个现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来说，我们对于真不真的这个定义已经放宽了，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有一个想法，他戴上了面具，然后有一个真的我，但是面具前面我表现的是我一个人格的面具。但现在一个观点就会认为，其实他的表演已经娴熟到一种程度，到后面他自己已经分不清他究竟是在表演自己还是在表演另外一个理想的人格面具。而且这种表演和不表演一直在流动，甚至你可以说面具戴久了它摘下来它那张脸长得也跟面具一样。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真不真这种追寻，其实到最后并不会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答案。不管是我们做研究还是追星，都要明白 就是你一直要去询问那个明星对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这种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明星制度也会崩溃。 好，这个我们请教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讲师，他是专门研究明星和粉丝文化，就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博士。哎，他讲的这个心态哈、啊，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明星，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某些人说抱以同情，说哎，他好可怜，被大家骂得这么惨。他讲的两个情况，一个是你还不知道他们团队在后面偷笑呢，你这么多人在议论他；再一个，你以为他真的是很愤怒吗？他可能在演了你不知道而已。 嗯， 是不是？ 嗯，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哲学问题，这就是在揣摩这个我们这些粉丝们的心理。 嗯， 然后其实我反而倒是觉得，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就像他说的时候，把这个热点都翻出来，我们更应该看看这个这背后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就说汪峰是渣男，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很多的呀。我们把这个借章子怡这事儿把它炒出来，好，我们一边在骂汪峰，但是我们可能也要检讨一下自己或者是自己身边的人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你会这样联想吗？ 我会啊，我现在就会啊。 你又不是明星，你联想这个干嘛？ 没有啊，我们也是要要求自己的道德行为。虽然不是明星，我们个人的这个道德也不能有失水准。 那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 我想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德艺双全这件事情。嗯嗯，在现在，我刚才博士也讲到，就是这个后现代的社会，这个德，我们所谓的这个德，这个 moral 究竟是什么？是我要行为很端正很规范也很站在那个道德的高地吗？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觉得不是。 对， 现在大众的所谓的德就是你要真实，你要统一， 对， 你的里外是要一样的，你在荧幕前面你我们所谓 portray 你代表的那个形象跟你背后是一致的。嗯，现在大家要求的这个德其实更多偏向是这种德。 嗯，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渣男，我在荧幕面前讲我就是一个渣男怎样，反而会得到大家说啊，他起码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敢于承认自己是一个渣男。 哎，但是我就有另外一个疑问哈，我说你凭什么你判断他是个渣男？嗯，就是因为你判断渣男的前提就在于你否认他过去一切对于感情的一些选择。 嗯， 但是我是觉得人家的选择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就现在尽管说媒体披露他这劈腿那劈腿的，他你如果光从这些似乎是做的不对，就至少是不符合大众的这样一些道德要求，但是我时常觉得他背后有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就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媒体他就这么一个披露，你就把他好像已经是判死刑了，他道德上一定不怎么样，我觉得是有点草率的。其实那要不然我们先歇一会儿吧，等会儿再来讨论讨论这个。好，关于这个道德评判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很多的公众都结论下的有点草率，他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个过程我怎么看都觉得非常的简单粗暴。 嗯，而且你说汪峰渣男也就算了，你说章子怡是个渣女，我们就看她感情史，其实她也是之前一直在谈负伤啊等等，她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被伤害过。但是放作普通人家的女子，可能嫁一个有钱人，这好像是大家的一个共同心愿。但是放到章子怡这儿，大家就反而觉得她之前做的事儿，比如说她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富商薇薇，然后她有主动去当那两个孩子的后妈，然后这就被媒体解读说她想钱想疯了，连后妈都当。但是假设反过来说，她不当后妈，那媒体肯定会报就是为了钱，连后妈都不愿意当。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她来说挺无辜、挺可怜的。 我觉得说嫁个有钱人是很多人的心愿，这个倒不一定。但是就当做是很多人其实也有这个愿望，那也不是大家就会很直率的承认我怎样，我就是想要嫁一个有钱人这样，因为他始终是有一些负面的标签在里面嘛。 嗯嗯， 然后所以特别是他一直一路那么顺风顺水，然后他的运气又挺好的，他有拿了那么多 奖，那可能大家对于他，而且他的那个团队的操作在公关又不是怎么样太好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观感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其实也可以理解。再回归那个樊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下这些决定太草率，我觉得娱乐工业就是一个快速速食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如果有那么多的思考，整个娱乐工业根本是不会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那么深思熟虑的话。 对，这也是哈，就是说他这个工业决定了你对某些人的评判标准，他可能他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草率。就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博士，我说是不是在中国才会这样，他不是，你放在国外他一样会议论你这谁谁出轨了，那谁谁又跟谁劈腿了，是吧？所以他有一些的道德的标准，他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你怎么，尤其是，但是我又觉得你说媒体去报道，或者有一些的所谓的公知你也去参和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能够，还是挺能够体现你的某一些的品味或者水准的。就是你如果也是一窝蜂的，也是以这个抡起大棒就是开始砸道德的时候，我是觉得也不是那么的体面，说实话。但是你看，我又觉得看章子怡的这个例子，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中国人他会对某一些的女性身上表现出来特征是很不喜欢的，一个是虚荣，一个呢就是野心勃勃，还是很传统的一种评价方式，就希望女子可能三从四德，就比较封建传统。甚至我觉得我看那个章子怡她回应的那个方式，我也会觉得替她有点，我说哎呀，到底还是老张家的章子怡，还不是什么国际长。你看他的家庭，爸妈出来写信，哥哥说我们老张家的怎么怎么样，就说你在国际上你再怎么呼风唤雨，再怎么代表中国形象，拍多大的国际巨星大导演的片儿，你都是中国的，你的这个家庭里的小女子。其实他在说明他在家庭可以说经济地位他可能上去了，但是他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地位我反倒觉得他是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替他这一点觉得有点不甘心，你知道吧。 那也可能是他就是在利用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价值观在为他自己这件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就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这要家庭为主啊，父母什么的，他可能更聪明的是在利用这种关 来 为 自 己 操作， 对，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再扳回一些什么版面啊。 但是我觉得章子怡身上一直都是有发光点的，她的实力我们肯定不用说了。但是像之前泼墨门吵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在推她的时候，她特别的隐忍，特别安心的拍了一代宗师，结果现在就凭一代宗师一下子拿了那么多奖，所以我觉得她也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她是非常努力的这么一个艺人，这个你从很多很多的访问，包括各种大导演王家卫什么对她的评价也看得出来哈。但是你从这个个体在中国媒体或者舆论场上的遭遇来说，她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值得研究的个体啊。下次可以建议周露露博士专门去研究研究大和汪峰之间的关系起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